郁钧剑带出的《挑担茶叶向北京》，殷秀梅的歌曲《长江之歌》。 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啊人。长无边担，亲友情哎，茶叶飘香，歌不停落，留恋我山来客哟，我湘江边上哎，种茶人哟哎。长无边担，亲友情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哦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邹德华带出的《幸福的生活让我们歌唱》，黄琦演唱的《放羊山歌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秋夜》。 色的秋叶在

脸笑，哎呦转的哎呦笑的笑的转的转的笑的嘛转了一个笑，拿起那个面夹心一个那个发出了一声惊来传，摆个瘦瘦的成衣服，那个起个蹭蹭袄和裤，夏天穿上凉爽爽，妈妈冬天穿上那个塔塔，啊嘞嘿嘿呦，又吃呀，那么又穿呀，那么又吃又穿又。街头唱啊唱的笑，问起街头抬起花来唱唱啦啦啦啦唱唱啦啦啦的笑，抬起那个花的不要好忙，花的身那么出的气，苗苗大地非常有壮，一脸大下两脸亮，那么两是春气的是白面馍热腾腾，小米饭那么香又香，猪肉羊肉冻豆腐，那个粉条是多餐鸡蛋汤，吃的饱来身体壮，那么生产蛋鲜好榜样，哦嘞嘿嘿呦，齐心呀，那么劳动呀，那么齐心劳动。那么齐心劳动多大量， 在一起，正和弦在一起。

雪山的你，